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革命，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个透过直播间的窗户啊，往外一看 啊， 就是周末。 是 啊，我们俩怎么还上班呢？ 这个坚守岗位，这不是我们俩特长吗？ 是吧？ 嗯， 重新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坚守岗位是我的特长吗？ 不是，我说透过玻璃这事儿 啊，这个意思啊。 冬日的傍晚，阳光透过玻璃窗啊。没洒在我们直播间， 嗯， 说的是阳光透过玻璃窗在砖石地面下投下温暖。 你现在找砖石地面可不好找了。 啊、那是你分在哪儿、 哦、 啊？一把纸扇静静地放在窗边， 这大冬天怎么还拿扇子呀？ 哎呀，墙壁上还挂着一幅九九消寒图。哎，你说这个装修的地儿怎么样？ 装修 啊，还不错，古色古香的，嗯、 吧对吧？这儿说的是哪儿呢？ 哪儿啊？ 故宫。 好、哦、故宫，怪不得呢，要不然有砖石路哈。 关键还有九九消寒图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老北京知道啊、这个每年写个字儿画个画啊、一直九九加一九走一九写一笔好像是。 啊有文化的样子。 说的是故宫哪儿呢？ 哪儿？ 故宫养心殿。 嗯 啊，凝结了这个上百年的历史了。其实呢要是细看啊，殿外廊子上的彩绘已经看不出模样了。有些房檐呢已经耷拉下来了， 年头太多了。 人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就说这个清王朝12帝包括雍正在内，先后有10位皇帝在这里把这养心殿当作寝宫， 嗯 啊，也就是晚上在这儿睡觉， 皇帝的卧室。 哎，然而呢这已经是100余年没有大修过了，上一次啊还不能说是修，叫保养、上一次保养呢还得追溯到35年前， 我还没出生 啊，我出生了、啊、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庄重宣布养心殿这个研究性保护项目正式启动，到2020年啊，包括养心殿在内的整座皇宫将会重焕光彩，观众呢也能够进殿。哎呦，原来只能在门口看， 扒拉着栏杆往里抻脖子看、 哎、这回呢就能够进殿细细感受了。这个养心殿呢坐落在紫禁城后部的这个乾清宫西侧，反正我每次反正我也不经常去哈、去故宫的时候肯定要是去这儿看一眼。 是 始建于明嘉靖16年，是清朝最高权力中心的所在地，这处清代帝王使用时间最长的勤政宴寝之地之所里边啊，很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都在这儿上演、什么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赏宝，什么慈禧太后在这个暖阁垂帘听政， 就算没去过养心殿，看古装片、古装剧里那养心殿也是出镜率特别高的， 是吧？如今呢，殿里边依然保持着晚清的状态。 嗯， 说除了这个地毯铺盖是复制的，其余的摆设那都是真品。 哎呦， 有一位殿内的工作人员说养心殿现在存各类室内外陈设一共是1890件，包括雍正的御笔啊，亲自写这个中正人和。匾这个木器、铜器和玉器，像将近2000件， 就那中正人和也不是仿制品、 啊、都是除了地毯和铺盖是仿制的嘛、剩下都是原件， 是吧？ 人家单霁翔说了，说一直是原状陈列， 造成这些文物啊从来也没有入过库房。 嗯， 这次养心殿大修啊，这个故宫也不打算让他们入库休息了， 哦， 而计划把他们都搬到首都博物馆去。 嗯 啊，打造一个原这个复原展，让这座精美的大殿不关门。作为紫禁城古建筑群中的这个经典，养心殿区域的建筑其实呢是有点名不副实。 怎么着？ 35年来，你看，就除了上一回保养嘛， 嗯， 这一直没怎么收拾它。说养心殿和那个爆炸之间的这个天沟防水层都已经是千沟万壑了， 那还怎么防水呀？ 什么什么墙体空鼓啊、风化呀、啊，部分的这个建筑墙面甚至出现了纵向的裂纹。像那个油式彩绘， 嗯， 那就显得更为落魄了， 掉色儿。 哎，有些彩绘剥落的，你能看见木骨了，你更甭说看画的是什么了。所以呢，就是这样一座大殿，每天吸引了大概1/3去故宫参观的游客。 嗯， 大家隔着玻璃，抻着脖子往里边张望啊，希望能窥探点皇帝最私密的空间长什么样。 越不让看越想看。 哎呀，其实呢，这里最大的瞬时承载的观众量呢是541人。 嗯， 当然在高峰时期呢是能够达到800多人。这个安全难以保证，改变也是迫在眉睫。 那得赶紧收拾收拾。 所以人家就是这回开始啊，重新收拾收拾嘛。 大修哈。 哎，我觉得挺好。这个北京这座，尤其是像故宫这样的地儿哈，每次去都会有新发现，每次去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这种历史厚重感。 是的。 行啊。 您接着说。 我就是说2020年的时候，咱都一块扎，别扎堆啊，咱都一块去看看。 而且啊，就是哪怕说在这段时间休整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养心殿咱就看不见什么样了。不是说了吗，那些里边的文物啊，咱换一个地儿让他值班。 嗯， 到那个博物院啊，他们会有一个复原展，所以想看养心殿那些陈设的朋友，在大修这段时间就可以到博物院去看了。 是是是，今天是这样啊，人家皇宫大修是吧，装修一下。 嗯， 咱这样，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装修怎么样。 装修啊， 啊， 装修你都反正按照大家伙过去的思维方式，那装修你不能说3年5年过时了我就刨了重装吧，就装一个怎么也得挺个10几年那样。但是现在很多小年轻就觉得几年跟不上风潮的时候就得把它都刨掉换新的。 你装过吗？ 我还真没装过，但是我老家里那个房子啊， 哦， 你想差不多得有15、16年，那风装修风格还是15、16年前的样子， 嗯， 一直没变过。 我倒是装过几回。 几回呀？ 啊，不是好几回啊， 装了刨了装。 这倒也不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我对装修还是蛮有兴趣的。 哦， 啊，就是老想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 愿意鼓捣房子。 哎，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装修，您有什么样的装修的经历和故事没有？ 嗯，不过人家都说呀，说那个小年轻呢啊，这两口子结婚之前啊，一定要把装修放在结婚之前。 为什么呢？ 这说俩人感情要是坚固的，经过装修俩人就能顺利的结婚，要是感情不坚固的，装修这一件事就能考验出来，该分手就分手吧。 嗨，这个装修绝对是一个累心费心费力的活。 是的。 啊，这个尤其有时候一些出主意的人又多，你比如说家长要出主意，自己要出主意，自己爱的人要出主意，孩子要出主意，这个房子估计就装不出来什么样了。 而且这装修过程当中细细碎碎的事儿多了去了。 对对对， 好多时候跟预想也不大一样。 最好的办法，我的经验之谈是，比如说啊，这个太太说厨房啊我负责了，那你就说这客厅你也管了吧，剩下卧室我来， 哦， 就是一人负责一个区域，这样的话呢也能容易这个调和一下啊， 分片承包啊。 对对， 那厨房欧式的，卧室就是中式的， 那怕什么的呀，反正至少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呗， 那也不错。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装修的故事，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中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上午10:10左右，清华大学化学系和天楼2层的一间实验室啊，发生了一起爆炸火灾事故。 嗯， 一名正在做实验的孟姓博士后当场死亡。 你瞧瞧， 事故发生之后啊，楼内和周边的师生都被疏散了，明火也被迅速扑灭。海淀区环保局在爆炸之后2个小时对现场检测没有发现有害气体。根据安检部门通报，爆炸的是这个死者在使用氢气做化学实验的时候发生的。昨天傍晚18点左右啊，这个孟姓博士后的母亲已经从安徽老家赶到了清华大学。 嗯， 同时呢还有从天津赶过来的他弟弟和他弟媳妇儿在一起陪伴。 哦，是是是，我也看这新闻说他弟弟好像也是个博士，一家子俩博士。 反正就是说这家里人能来都来了。 嗯， 而且死者的2名发小也来到起火的实验楼前。 当该校化学系的一名老师啊告知死者为孟某某的时候，这两名发小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其中一名张姓的先生就说啊，自己呢跟死者是初中同学，下午在网上看到说清华大学博士后死亡的信息的时候，自己心里就开始惴惴不安。他说啊，你说我想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博士后也就那么几个人，我就担心啊会不会是他，没想到还真是他。说着说着，这张先生啊就捂住嘴巴开始抽泣起来。这张先生也说，孟某某从小到大呢都是班里的学霸，从华东理工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啊就出国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之后来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张先生也说啊，他特别努力，能上到现在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孟某某是来自安徽的一个小县城的农村家庭，从小呢他学习就特别刻苦。他说啊，每次我联系他的时候啊，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图书馆。眼看今年就毕业的这个孟某某啊，这他弟媳妇就说，这眼瞅着要毕业了就能工作了，可是啊人却走了。他前两天还跟这个家里的母亲打电话说啊，妈妈我要去南京工作了。哥哥之前一直是想当一名教师，前几天往家里打电话说买了下周一到南京的火车票，准备跟南京的大学签合同。打电话的时候啊，哥哥还特别开心，这家里人哭着就说啊，我婆婆供两个博士容易吗？每天早上4点钟起，晚上10点钟睡，卖鸡蛋攒钱供这两个儿子上学，好不容易供出来了，人就这么没了。 哎呀，听着有些唏嘘啊， 很惋惜。 是是是，这个当妈的多不容易啊，尤其是这样一直两个孩子都特别争气，一直都读到博士后啊，出现这样这个悲剧，所以我觉得安全啊，一定要得绷紧这根弦儿。 是， 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这个化学老师，人家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对于安全方面教育特别多，相信他们也是一直这个接受了这样的教训。 是，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因为是初中高中啊，接触那都不是高危化学品啊，顶多也就是出一火苗什么的，但是可能像念到他这个专业级别的时候，在做实验过程当中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了。 好像我们那时候接触最危险的就是浓硫酸吧。 浓硫酸 啊， 反正当时就是说那个钾钠那些东西就能出一大火球，当时还 那你还什么，不是就是盐吗？ 不是，就是那个 作为一个女生，我理解你了，行了，你不用解释。 金属的活跃性太高，容易发生氧化反应。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啊，昨天下午5点左右啊，有一条信息被不少市民在朋友圈里边转发，紧急转播啊，首都儿科研究所啊，今天的门诊信息系统瘫痪了， 哎呦， 已经有5个小时了，挂号大厅人满为患，全部就诊的流程改为人工作业，效率优先哈。目前全院行政已经在前线维护秩序，临床和一级人员已经马不停蹄的开始写医嘱了，大厅已经拉起了警戒线，院外交通是水泄不通，请转发并转告相关人员，不是急重症就别来首都儿科研究所就诊了，以免给大家造成不便。 那儿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所以我今儿昨天也真是看到很多朋友圈都转了这样的一个照片，大厅里边真是人头攒动啊。记者也是问了一下，昨天中午11点多啊，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门诊住院系统双双出现了系统故障，由于这个数据库瘫痪了。原本使用电脑操作的，你像什么挂号啊、交钱呢、开单据啊，这完全电脑干不了啊，只能是人为的手写。同时呢，新到院的患者也出现了一些滞留，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院里边已经聚集了大量患儿及患儿家属，一度还拉起了警戒线，分流人群。这个系统瘫痪之后啊，医院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啊，全院行政人员、医护人员采用这个人工手写的方式为患者记录病历，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呢要求信息中心你赶紧进行排查，到底怎么回事，赶紧抢修啊。到了晚上7点左右，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大厅也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只有几名患儿家属在完成缴费手续之后啊，其他的人员都已经离院了。据说呀，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此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短暂的系统故障的情况啊，为了尽快的疏散人群，避免患者耽误治疗，也发布了在系统恢复之前，除了特别着急的急重症患儿哈，要不然您就去别的医院先试试，先看看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电脑一旦瘫痪罢工啊，死机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 之前不就说了，也是这医院这系统瘫痪了，大家开始手工发号，又回到了10几年前、20年前哈。 是是是，我觉得你看家里边你要玩个游戏死机了，你顶多是 这个心情不大好，当然有些关键的一些部门和岗位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系统上的瘫痪，这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麻烦。 但是像这个事儿当中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啊，还真的不是非急重症咱们有点什么事儿都往那一个医院去奔。其实很多孩子的小毛小病啊，不是说因为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我说话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生个孩子嘛， 就这个意思啊。包括咱们自己都是这样，未必说有点什么事儿就往那最知名最火的那些大医院去赶，很多像咱们其他的那些三甲医院，包括甚至说级别稍低一点的医院，甚至社区的卫生所，可能一些小毛病都能解决得了。 嗯，儿科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 对 啊，儿科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儿科都能干所有的儿科的病， 但咱也不是就这一个儿童医院。 是俩嘛。来看看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装修的事儿。好人马大姐就说了，我们家装修就是我全面主持工作， 哎呦， 请来了两三个工人， 嗯， 费用在我们楼是最低的， 是吧？ 因为所有的材料我都自己购买， 嗯， 事必躬亲的，有时候连水泥都是我跟着拽， 力气活都得干， 哎呦，累得晚上脱了鞋之后啊都来不及脱衣服就睡着了， 嗯， 啊，这个装修的结果那就是省钱，但是费心。 但是您实在是太能干了，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您这百家操持的这么好的。 是是是，反正我跟您商榷啊， 嗯， 我认为主材咱自己选，有些辅料像什么水泥、沙子、钉子之类的啊，还是让人家施工队。挣点小钱儿，还真是能省不少事儿。 不过说实话啊，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装修的时候，预算是多少多少钱，装一半的时候就说不行，我们这工期得延长，而且呀，这还得追加款项。 为什么？ 之前那预算就干不了，不够，钱不够，然后追着追着就发现这工钱啊超出了原来的一倍，就花了两倍的钱才把这点活干完。 那肯定他自己改方案来的。 那就具体不知道，他就是为了图省心，我全权交给你们了， 嗯， 结果就不停的往里花钱花钱花钱。 实在人说了，说提起装修，我内心是特别的愧疚。 嗯， 我房买了， 哦， 正好赶上我工作最忙的时候，拿到钥匙，最后装修选样式，找装修队谈报价，选料，全是我80岁的父母帮我一直盯着， 哎，是吧， 哎？这可真是不容易， 这也是不容易啊， 因为装修是一个体力和心力的这样的一种考验。那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工人了，人家会说，哎呦，您瓷砖挑什么样的呀，我帮您去挑，还是您自己选啊，您自己选的时候，你一进那个大厅哈，嗯，你就眼晕得慌， 挑花眼了，反正就是很多细枝末节的事都需要来操心， 什么防滑的，什么玻面， 啊， 到底是 还有两种根本都看不出来差别的，价钱差别特别大，有这样的 是吧， 瓷砖他们就说，哎呦，就这是进口的，这是什么什么泥儿，什么什么釉的，哎呀，反正咱们外行也不怎么能看得出来，从外观上看出来差别， 哦，这是汝窑的， 嗯， 这是景德镇出的，是吧， 值了钱了， 这是瓷砖吗？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装修，您装修过吗？有这个什么样的心得体会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距离协和医院啊，大医院，又说医院了，步行不到3分钟，七总部胡同内的一套一居室被私自改成了黑旅馆， 嗯， 这黑旅馆住的全都是在协和医院看病的患者和家属。 是， 昨天下午由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公安、城管等多方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对协和医院对面的黑旅馆进行了突袭。记者了解到啊，像这样隐藏在胡同当中专门做患者生意的黑旅馆，光是协和医院对面啊，那就至少有50-60处。协和医院对面的西总部胡同口，有一名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子对一对拖着行李箱刚刚从协和医院出来的夫妇啊，这拦着人的连说带比划， 嗯， 热情地向他们推销胡同当中的一处日租房。 这个都有什么样的？ 你们不是去协和看病吗？ 啊， 我们那房就在胡同里头，走路到医院5分钟， 嗯， 能洗澡，能做饭，按天收费，住不住没关系，先去看看。 哎，还挺热情。 不远处呢，就是胡同当中的一处老楼的墙体上啊，抬头一看就能看着贴着一张破破烂烂的协和短租小广告，上面写着楼房平房合租，距离协和医院步行3分钟等信息。联合执法组呢，就来到了胡同55号院内的一栋老楼，敲开4层的一户房门，这是一套老式的一居室。一间呢带着窗户带着电视的屋子里啊，有两个房客正在匆忙的收拾行李准备搬走，而另外一间不带窗户的小门厅啊，挨着这个墙啊，硬生生的就塞进了一张单人床，只留下了一条狭窄的过道供人通行。执法人员将屋里的几张床铺和床垫都给拆除了，经营黑旅馆的二房东则被带走，给予 治安拘留。 嗯， 建国门派出所的副所长张超告诉记者说啊，根据前期摸底，光是协和医院对面的西总部胡同和外交部街就有黑旅馆、日租房至少五六十户。这些黑旅馆和日租房啊，很多都是普通房屋隔断而成的，往往是两三平方米，那就是一个小隔间，里边呢最多能塞进三四张床，甚至啊一个小院内的两三间民房被割裂成十多个小间，一间房里住七八个人的这种情况啊都不是没有。租金呢就是从每天80块钱到100块钱不等，而且啊这价格还不是固定的，客流多的时候呢这价格还会涨，客流少的时候价格还会低。虽然说条件不怎么地啊，但是因为便宜呀，所以就吸引了很多这个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就医者。像这样的旅馆显然是不可能取得正式旅店的经营执照的，而且您想想，那么小的地方 CC 挤挤那么多人，这存在着严重的这个消防和治安的隐患。 嗯，这个其实是这样啊，这个看病尤其是这些小旅馆基本上全是给外地人准备的，我们也能理解，首先把钱都用在刀刃上，在治病啊买药上啊多花点钱可以理解，家人呢跟这儿陪着呢，能省就省啊。 嗯，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存在有的时候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说这种日租的小旅馆能不能够有正规的旅店啊提供这样的这种服务，因为确实是比如说日租能洗澡能做饭啊，或者不做饭也行，关键是物美价廉。 对， 您想要来北京住个院，甭多了，俩星期，除了住院费和药费之外，您旁边还剩多少钱能够租这么多特别贵的旅馆，是吧？这也确实有需求，所以我觉得还是真是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希望把这些无证无照不合法的这种存在安全隐患的旅馆啊，咱们给它取缔了， 取缔掉。 哎，另外呢，也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是的， 可能会更好。 其实大家诉求也很简单嘛，就是图一便宜又方便。 哎，还得安全。 是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装修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城小事，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张晓辉说了。这个我装修过三回， 嗯， 第一回是自己跑建材买材料，自己设计包轻工， 这可不容易。啊、 是第二次呢是自己设计，剩下的全包， 嗯， 第三回自己也不设计，全都交出去了，太费劲了。 这是吃亏吃出来的经验，张晓辉还说呢，据说啊要减肥就装修啊。 弗莱格子说，装修如果不着急啊，就提前一年看主材 啊， 多考察一些装修公司性价比，定好风格，预算呢多出总价10%啊，这样比较靠谱。 提前一年就得看呐。 不是，有些是可以，有些是它那个价格吧，它每年不一样 啊， 它有的时候贵了，有时候便宜了。你知道装修你觉得最贵的哪块比较贵？ 我没装修过，没经验啊。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比如说基础上的，像水电改造，那都是一大笔钱。 哦，这上贵。 那肯定的呀，重新开凿啊，那个套管，这个是很费钱的一件事情。其次呢，有些的，反正我认为哈，像暖气呀、马桶啊、面盆啊、龙头啊这些常使的，最好别糊弄，别图便宜。 哦， 你看一个水龙头吧，50到500都有。你到底选哪个？50的那个有可能 用 抬两下就出水很费劲了， 把儿就掉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装修的事儿哈。 嗯， 您有什么样的装修经验和这个故事，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哈，这个说一个姓李的，哎呀，本家啊，江西上饶人啊，3年前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某知名高校。 怎么样，骄傲自豪吧？ 不不不，一点都不自豪 啊！ 今年才读大三，是吧？眼看着就该毕业了， 是啊， 本来是应该规划自己未来前途美好生活的时候， 前途无限， 结果就干起了非法的违法行为啊！前途，大学生就前途无限呢？我怎么没觉得呢？2015年10月啊，李某通过微信结识了一个女孩，姓金。几番畅聊之后，俩人相约见面了啊，见网友。 嗯， 10月10号下午3点，俩人在海淀区一个大厦门前见了面。 李某呢就以找个地方聊天为由，带着这个金某姑娘啊，进了大厦。随后呢，年轻的孩子啊，他有的时候就比较冲动，在十层的楼梯间就发生了性关系。 也不是所有年轻孩子都这么冲动的。 是是是，这算是骗色，是吧？ 嗯， 骗色成功之后啊，这个李某还不满足，当天下午5点就开始频频给这个姑娘发微信，威胁对方：你知道吗？我拍了照片和视频啊，你要不是向我指定的那个账户里边转3000块钱，我就把你这个不雅视频发网上。 这敲诈勒索了！ 哎呀，还动不动提一些什么优衣库，你懂是吧？ 啊， 就是这些事儿啊！你别以为我干不出来。原以为自己抓住了人家姑娘的把柄，没想到人家姑娘不久之后就报警了，这个就被抓了嘛。到案之后呢，李某也是交代了自己以加微信好友的方式，以相同的手段，这不是第一回了，之前还跟另外一个女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也是向对方勒索现金，但是对方也没给我钱啊。这回呢是不光没给我钱，还报警了。这个海淀检察院呢是以敲诈勒索罪，对李某批准了逮捕。在校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如今这个孩子啊，这个上了大学呀、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家里边卖鸡蛋供出来的哈。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就是家里边的条件不好，好不容易来做大城市里边上大学，您可别以为自己放凉了。即使放凉之后，最起码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您得有，是吧？ 而且上了大学还真不是说成绩好就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咱严禁松出，您毕业到社会上一混就完事儿了。这时候真是先做人后做学问，这大学啊，除了考核学生这个笔头上那些成绩之外，看看还能不能有其他的得益措施啊！我觉得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能为社会做贡献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还真得看看他的人品和道德水平， 是吧？有些人连人和学问都没做好， 三观不正。 你看， 接下来再说一个三观不正的人啊。2015年的9月1号，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接到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报案，说他们工作人员啊，在检票过程当中发现有员工使用伪造的机场巴士证乘车。 哦，就是那个机场大巴不是每次都交现金吗？ 啊， 人家还有证呢。 这员工使用的这个就估计应该是免费吧，反正就是占便宜的事儿呗哈。经过工作啊，迅速锁定了在首都机场地区售卖伪造机场巴士乘车证的嫌疑人辛某。通过审讯啊，辛某就供述了自打从2008年开始，通过网络联系自称大巴公司员工的张某，办理了4000多张伪造的机场巴士乘车证，并且转卖给他人的犯罪事实。通过外围摸排啊，民警发现这嫌疑人极具反侦查意识，因为啊，他每次分账取款都全副武装。那 ATM 机不是有摄像头吗？ 对， 他在镜头前做足了伪装装备。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民警呢也获取了有价值的证据材料，摸清了整个犯罪环节。最近呢，在房山区将嫌疑人梁某抓获。在强大的事实证据面前，嫌疑人哑口无言呢，承认了制假售假的犯罪事实。民警呢，在随后也在他家啊，起获了用于制造伪造证件的电脑、打印机和塑封机等作案工具。根据嫌疑人梁某交代啊，他之前呢就是某航空公司的地服员工。自打从2008年开始啊，一直冒用张伟的名字，通过互联网和辛某联络，借助辛某将自己伪造的大量机场巴士乘车证转卖给机场的工作人员，并以此谋取非法利益。截至目前，901非法倒卖伪造机场巴士证件案的主犯全部到位，涉案金额120多万，案件成功告破， 涉了120多万。 你想，他从2008年开始，这都多少年了？这都 说倒也是嘛， 是吧？ 你说你有这个聪明才智，你干点别的不好吗？ 而我这主要就是他是员工，他当地他干过正经事儿，他知道那真的长什么样，还是我应该他抓住什么漏洞啊？ 是，只有这个懂行的人啊，内部的人才有可能像我们这到那儿就交钱坐大巴买票就完了，从来不知道这还有乘车证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这个走正路，就像王哥说的，这个三观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是的， 这咱得培养好， 非常非常重要。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装修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再说一个跟飞机有关的事儿哈，这个可能这两天大家已经非常关注了。12月18号凌晨，东方航空公司巴厘岛飞往北京的 MU782 航班，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机械故障，迫降了马来西亚的这个亚庇机场。事发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发那朋友圈，那个氧气罩都被弹出来了， 轻易都不会弹出来，这一弹出来挺吓人的。 据说呢，这个机上的乘客呢，已经从那个备降的机场的那个酒店啊出来了，准备返航北京。 接着从东航宣传部门也是了解了，这个飞机起飞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就出现了故障，机组人员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呢，降低飞行高度，为了保证旅客安全，主动释放了机上的氧气面罩。据一位乘客安先生回忆，哎呦，当时自己在睡觉呢，飞机上的灯突然全亮了。机组就开始广播提醒乘客别惊慌， 那有什么事儿啊？ 啊，另外机上的乘客还回忆说，机内里边那氧气面罩弹落之后啊，你看那个空姐儿，声都变了，变得急促了，要求大家迅速戴上氧气面罩，提醒大家啊，叫醒周边睡着的人，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平安落地的。 这么着急说，谁能相信呢？ 哎，关键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没赶上啊，真是不知道那个情况紧急之后，自己肯定心嘣嘣嘣嘣嘣直跳。 是的，因为所有机组人员和乘客都是。同样都在一架飞机上， 是是是，而且当时据说这个飞机不是下降的特快，从3万降到1万英尺嘛，当时据说这个耳朵特别不舒服，有耳鸣憋气的感觉，哎呀，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0分钟啊，还好机上的乘客都是比较镇定的。安先生说，大约凌晨4点左右，飞机顺利降落在马来西亚这个机场，等了一个小时之后，收到了这个进入机场等待的通知。空乘人员还给他们发了饮料和食物。下午5点多，工作人员通知他们，机场准备集合，咱们坐飞机啊，改成其他航班回北京。 真好， 最后是有惊无险。 对，但 是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些这个中国的这些乘客，包括游客也好，我觉得他们的反应真是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很自豪，非常镇定，而且很有序， 是 吧？ 是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相对来说，在所有的交通工具当中，空这个飞机是最安全 的。是的，安全率比较高。哎，这事儿就看怎么算。其实说实话，飞机还真的挺安全的。 那是啊，这个盼着它不出事儿啊。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别着急，别因为有一些事儿就慌了，这可能这个二次的一些危险可能就来了。 临危不乱啊，这淡定的大驾之风。 是，为什么要说飞机相对安全的？ 嗯， 你看出车祸的时候，它这路面呢还多一些。 就说到这事儿啊，就在离我们电台不远处那永安里路口，昨天晚上估计很多走这儿的这个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大堵车，那是因为啊，晚上9点多钟，昨天啊，在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地铁站附近西向东主路发生了5车连撞事故。记者看到啊，其中2辆事故车的前盖啊，都因为撞击被掀起来了。有一辆出租车，那是这后备箱都被撞缩回去了啊，驾驶室的车门都是扭曲变形。事故现场呢，西向东的车道已经被交通管制。当时啊，建国门外大街双向车道严重拥堵。据说昨天这场拥堵持续了大约2个半小时啊。这个因为还有交通管制嘛，为了避让事故车，很多途经车辆都提前选择辅路行驶。说为什么这事儿会？其实5车连撞在主路上很少发生啊。这次就是因为有一个车呀，它逆行。 哦，逆在长安街上逆行。 胆大包天啊！有一辆这个车的车主跟记者说，撞击前呢，车主驾车呢自西向东行驶，前面还有一辆出租车，他就看见一辆黑色轿车沿着主路逆行，而且速度还不慢呢。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主前方的出租车啊，就为了躲车，忽然急转。但是逆行的车它车速很快，根本就躲不开呀。这出租车被撞之后扫到了边上的一辆出租车。此外呢，还有车主描述啊，疑似这个逆行的那辆车啊，司机他下车的时候还有些恍惚，还站不稳，还直晃悠哈。所以这个车主现场的讲述也没有得到交警的认可。 是，所以我觉得还是注意安全吧。 是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了半天装修啊，有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装修感受。那时花开就说，想装修啊就减肥吧，或者减了肥就装修了。还有很多人说装修最关键的是希望它能够环保啊。这个其实呢还有很多装修的故事，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是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张了哈。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点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广播。